上这屋看热闹的来了，不让你们白来。这把我要在押证了赢了，在位的有一头算一头，每人给文银20两。 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，你肯定能赢。 看一眼就给20两，谁不高兴？都盼张作霖赢啊。张作霖这15000两银子就在手抄着，等宝做好了往案子上一放，张作霖一回头告诉郭兆志，搬银子押3。这三字一出口，张道虎那块怎么趴下了，他做的几他知道，15000两，那翻三番是多钱呢？好几万两啊，八一千个可不是吗？张道虎当时就昏过去了，不省人事。四个保镖把他唤醒了，耙子前胸捶打后背，东家东家东家，完了完了。张道虎一算呢，把房子地全卖了，买卖也贬出去，把家里都沽了，也还不起呀。这么多些人看热闹，能翻得了口吗？去搬银子，把银子全都搬了，利用3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凑了1万，那还差好几万呢。兄弟，实在对不起，今天太邪性了，老哥哥，我事先没有准备，在外府啊我还有买卖，我这钱一时周转不过来呀，这么办行不行？我先还你1万，余下的最多10天我如数还清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说张爷，不仗义吧，你开这么大的宝局没钱你就开呀、你认为到你这儿来的都是穷酸吗？万一要起了豹子怎么办？是是是是，怪我律事不周，您说的对，不过你容期缓限10天，我指定把钱给凑齐，怎么样？好吧，大人办大事，大笔写的字，我就容你10天。 好嘞好嘞， 您住到我这儿，吃喝我包下了。各位各位，我宝局黄了啊，哪天开张再请众位光临。黄了黄了黄了，把宝局给压黄了。郭兆志一看周围没人了，跟张作霖说，老大的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啊，我想张大虎说的有一半是真的，一半是假的，万一他用稳军计把咱们爷俩给稳的事，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晚上再送咱们下来家伙，敢，我他妈借他个胆子。二叔你放心吧，该吃吃该喝喝，你别往我腰里头带着家伙呢，可倒是啊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可架不住人头。哎，你放心吧。张作霖是谈笑自然，张大虎勉勉强强陪着张作霖坐了一会儿，借口张罗银子他走了，给张作霖和郭兆志就安排住到宝局啊。那宝局前前后后10几间房子，光阴似箭，日夜如梭呀。转眼5天过去了，张德虎是投影不见。张作霖有点坐不住了，把管事的那曹子头找着了。哎，我你们东家呢？东家可忙坏了，东一趟西一趟给你老张了钱呢。钱张了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差的数目还挺悬殊啊，那家差好几万两呢。 最近他要上营口去一趟，您放心，钱有的是，他凑不齐求亲靠友也能把钱给您如数圆上。我告诉你啊，十天期限，现在过了一半了，我可没那么大的耐性。哎，知道知道。就在这天的晚上，二来子郭兆志睡不着了，那么老些钱都在麻袋里装着，就在窗边这放着，那是钱呢，钱就是是非的母子，很可能招来非灾横祸呀。这二来子跟张作霖说，老嘎子，我瞎玩睡不着觉啊，直做噩梦，我这两天这眼皮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跳，左眼跳财右眼跳祸呀，我这右眼皮就跳起来没完了。我老高子咱走吧，那别要了，那么多钱咱怎么花呀，就这点钱足够咱们活后半辈儿的。咱们爷俩买了房子置了地，剩下的钱存在银号里头，咱们折根的花打把子花拿大饼花都花不了啊，适可而止吧。啊，叔叔求你了，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二叔啊，我看您这个人属克马的，上不了阵。 对对，是我，要不我怎么把你给嫁来了呢？ 你认为张德虎就这么便宜把他放了吗？ 不能，这小子作恶多端， 我不把他收拾个六门到底，不让他倾家荡产，我绝不让步，不能走。 对吗？ 好吧，那听你的。我总觉着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别把事情太计划了。哈哈哈哈，到十天怎么样？十天他不还钱，你要住不了你就走你的。 行行行，不过这五天真难熬啊，我得怎么过呀。 到了十天，张德虎没露面，别说找不着张德虎，连那个管事的曹的脑袋也没影了，做保的董大头也不见面了，就是保局一个看门的小伙计，你问他还问不出来什么呀。张作霖也画魂了，这一天他憋着枪离开保局，就找到艳阳别墅，知道这是张大虎家外的一个家，他那小老婆香水精就住在这儿。报了名之后有人给接进去了， 呵，这个阔气跟大花园一样， 那个香水精亲自接待的，你想这样的女人能好得了？一见着张作霖那是眉飞色舞，眉目传情，妖里妖气，还想跟张作霖使用美人计呢。张作霖根本不吃这一套，正言厉色，好像泥菩萨，吓得香水精也不敢靠近了。张作霖叫他转告张德虎，我再等三天，银子给我拿不来，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 好好，我一定如实转告，如实转告。他上营口还没回来，大概也就是一半天吧，把钱凑齐了就给您送去，您不必来了。 好呀，张德林回去了，一琢磨二来子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，他告诉郭兆志，你把这1000两银票给我留下，再给我留点银子，剩下的东西周的驴背上，你赶紧走，你先回家，我送你一程，带这么多的钱路上你可多加小心啊。 哎哎哎， 老嘎子，那你跟我也走的。 不，我不能走。 你呢，先回你们家，找地方挖坑，把这银子埋起来，先别花啊，留着将来有用。其实张作霖另有打算呢、啊。张作霖给自己的命运早就做了安排了，非得当胡子不可呀。当胡子没钱行吗？买枪买马买子弹，什么事儿吧离不开钱呢。所以叫二来子带着这笔巨金先走了。张作霖提着枪护送出20几里地，把他送到官道上，回头看看没有盯梢的，这才放下心，千叮咛万嘱托，告诉二来子，早了别走，晚了别走，早早的住，早早的回家。哎，你放心吧，反正把这银子丢了，我他妈也不活着了。他走了，剩下张作霖一个人。他不最后通牒就3天吗？到了3天还没信儿。张作霖心说，好啊，你把我蹲这儿了，明儿早我堵门骂你去，不给钱你给我卖了你这个别墅，不然的话我放火给你烧了。这几天的紧张，张作霖也有点疲乏了。二来的这一走，剩下一个人怪腻歪的，他就躺下了，把这枪压在枕头底下，迷迷糊糊心里盘算着张德虎想干什么。哎，你还想勾人对我下毒手吗？我借你个胆子，你有家有业在高坎这住着，谅你也不能糊涂到这种地步。他睡着了，也就刚睡着，门开了，撑撑撑撑撑，从外头窜进10几个彪形大汉，手里都拿着马袋。没等张作霖明白，哎，连脑袋在屁股就给套上，底下套了一条，拿大口的一装纸夹起来就走。剩下的人翻屋里的东西，把张作霖那颗米雷根50粒子弹，剩下的钱，所有的东西是全部卷包回。炎夜之间把张作霖架到高坎的郊外，郊外呢还有几个人，有的拎着铁锹，有的拎着镐，闹了半天树林里头挖了很深很深的一个大坑，是井筒子型的，哭筒，把张作霖扔地上。张大虎就在这等着呢，闹了半天是张大虎真下了毒手了，不然的话他赔不起这么笔巨款。张作霖明白怎么回事了，别看在麻袋里头，张作霖的嘴能说话，耳朵能听见，好汉可不吃眼前亏，张作霖就喊开了，哎，哪位朋友，哪位朋友，能不能跟我说句话，当把话说清楚了，我死而无憾。谁要不让我说话，我骂谁八辈的祖宗。敢不敢叫我说一句话，我说一句。这些人不敢做主，转过脸来看着张大虎，等着他的示下。张大虎夹着洋烟，瞪着怪眼看着，寻思了那么一会儿，把麻袋打开，把他先放出来，让他做个明白鬼。哎，有人把麻袋口袋撤掉，把张作霖拿绳子捆起来，四个人架着，让他站起来。蒙蒙的月光，张作霖拢目光一看，认出张德虎来了。张德虎把大牙一呲，张老嘎的，这可对不起呀，我让你做个明白鬼，听说你是海城西小洼村的人， 你从那儿生的，嘿嘿，没想到吧？你死在高坎的南边榆树林，看见这坑没？这就是你葬身之地。休怪我张大虎心黑手狠，这原因就是叫你逼的，我实在不得不如此了。张作霖一笑，我说张大爷行啊，500年前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俩张字的，说不定咱们还有点亲戚。你对你亲戚就下此毒手，还不起银子没关系，你说句话呀，打个欠条也可以。我张作霖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，我创江湖没白创，只要你给我一句话也行，你不应该把我蹲在这儿了。我姓张的，我早就料到你对我要下毒手，爷也不怕，怕也不来。我知道我二进高坎，我想碰你张大虎，我这就叫太岁头上动土，火神庙点灯。再过20年还是好汉一条啊，你随便来吧。不过姓张的你别忘了，我也有3亲6故，我们来俩人吧，走了一个，送信请人去了，你可掂量掂量，你要把我置于死地，我那些好朋友也不能饶了你，你随便吧。我这张大虎真有点骑虎难下了，埋，把他种在里头。人们过来把张作霖头朝下脚朝上死溜就塞那坑里头。您说这坑有多深？张作霖个儿再小点，往里一栽没影了。人们把铁锹抄起来就要填土，张大虎一琢磨，慢着，人命关天呐！等等等等，哎，我张作霖，你听见我说话了不？ 听见了。 我说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欠你的钱你不要了，你给我出个手续，你说已经还清了，我马上放你，你看怎么样？要这个条件不答应，可对不起，我马上要填土了。那张作霖呢，一双虎眼机警过人呢，那可不是三斧子劈不开的柳木轴，死脑刮骨，不是那个人。好汉不吃眼前亏啊，既然张大虎主动让步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？张作霖就喊，可以，有你这句话什么我都答应，拽上来拽上来。张德虎把张作霖拽上来了，我老张子，你说的话可算数？当然算数，兔兔嘛是个兵，好，把绳给他解开，马上让他写。张作霖的歪歪扭扭的那字写的不怎么地，还净白字，有人给他提醒，在一块白布上写上的，意思是说张大虎欠张作霖的钱如数已经还清，分文不欠，账已了结，以此为凭。手牙摁上，张大虎往怀里一揣，哎，老嘎子，你可看清楚啊，这叫白纸画黑道，有你的指纹，有你的手牙，我不怕你讹我，早晚讹我，我到官府一报案，可打你个诬陷罪，对不对呢？今天的事儿就叫他过去。张作霖一笑，可以，不过我还有个条件，我的马，我的枪，我的家伙你得给我。不，张作霖，咱水贼过河甭用狗刨，我不是官府，我不追问你那枪从哪儿来的，